据报道，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当局策划从21号起举行旨在侵略我国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。这是美国国防部11号公布的。美帝好战集团说什么这是每年一度的、是有防御性质的等，企图掩盖这场演习的侵略性质，再次打造战争气氛。